用幽默装点歌剧舞台，用欢笑迎接新春佳节。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听到熟悉的旋律，我们又度过了一个周末。在周一的早间，让我们伴着一首《远走高飞》开启新的一周。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第一首歌来自金志文和徐佳莹，《远走高飞》。我们在早安音乐秀的花花园当中做的票选当中，这首《远走高飞》是作为很多人的心头号哈，上班途上最想听到的一首歌曲，那就在今天的一开始送给各位。同样呢，一开始也来看一看今天的签到排名情况吧。2018年1月8号，我们的签到排名前十位依次是：第一名郑旭，第二名李硕，第三名爱，第四名是15天，第五名是淼儿。我们再来看看第6到10位。 好，那来关注一下第6位是华，第7位是娄佳， 第八位是董思冉，第九位是我高兴你开心，第十位是花儿。恭喜一下以上这十位朋友。 嗯，来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接下来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截至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是-2.2度。未来三天我们都会是晴好天气。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今天到明天的白天会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会达到7级左右。友情提醒这个体重稍微轻一点的朋友，出门要记着给腰上拴砖头哈。当时开玩笑，因为是昨天的时候下午4点半，北京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确实风比较大，所以请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注意防风防火，并且要小心高空坠物。 嗯，未来天气的气温呢也有所下降，预计呢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度，夜间最低气温是-6度，天干物燥，外出需要注意防寒保暖。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方面的相关情况啊。今天早晨的晴间多云，西北风3到4级，气温-3到0度，相对湿度25%。今天白天呢晴间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湿度相对湿度是15%。今天夜间是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40%。 嗯，2018年的第二周，我们今天早音乐秀的互动话题呢，依然是跟 Live Flag 有关。你会发现我们的套路就是2017年底的时候带大家盘点这一年我做过什么，我还有什么想做，然后等到2018年的时候我要 Live Flag， 什么电影我要看，什么歌我想听，以及什么书，哎，2017年你没有看完，看了一半就半途而废，2018年我一定要看的一本书是什么？这是今天早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 实际上，我觉得这也是算是给大家一个补足遗憾的机会。2017年你有东西，有些事情没有做完，对不对？有些愿望也没有能够达成，我觉得2018年可以给自己设立一个小目标。2018年我一定要看的一本书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一个互动话题。 我们的互动方式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互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是，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陈奕迅交出了他的答案，爱就是一本书。 做什么？你是怎样回我？不是书写得很美，谈爱情的人类总是要掉眼泪，可是爱比逻辑厉害，我们都要自由，也要彼此的未来，这好奇怪。结局的状态被时间催坏，很久很久之后会把来龙和去脉写下来。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怎样才会幸福，爱谁清楚，两颗心在记录，从热到冷多辛苦。 Baby 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两个人先结束，爱好残酷，到分开那一天我才真正的领悟，莫非你也孤独。家恨等于什么？ 告诉我， 你用多久忘了我？ 忘不了我， 不好心的给了谁？反正在几年内总是会有点醉，可是爱比逻辑厉害，我们都要自由，也要彼此的未来，这好奇怪。结局的状态被时间催完，很久很久之后会把来龙和 么去买，写下来、哦、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怎样才会幸福，爱谁清楚，那颗心在记录，从热到冷多辛苦、啊、baby 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每个人先结束，爱好残酷，到分开那一天我才真正的领悟，莫非你也孤独，才会幸福，爱谁清楚，那颗心在记录，从热到冷多辛苦 baby 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每个人先结束，爱好残酷，要翻开那一天我才真正的领悟，莫非你也孤独， 爱是一本书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潜心研读，这是 Eason 带来的爱是一本书。今天早安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2018年我一定要看的一本书，是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前缀的铺垫特别好，就是2017年有很多书都没有看完、嗯、看到一半就半途而废了。 对，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吧。 Miss 赵跟我们说，去年年底决定在职考研，现在过着一天工作一天学习的日子，很充实。考研是一件特别考验自制能力和能否持续性学习的事情，所以2018年希望自己可以坚持每天学习，并且好好工作，不虚度每一寸光阴。这要给你疯狂打call了，因为考研还有工作都是很困难的事情，你要把这两件事情揉在一起一起去做，真的是要很强大的意志力。 所以呢叫做在职考研，这两件事情如果都能够做好的话，那我觉得2018年你拥有了一个非常充实的人生哈。另外呢丹妞说哈，2018年呢要看的一本书就是从业资格考试的教材。刚才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不禁暗自笑起来，因为我旁边有很多的人、嗯，真的最喜欢看的书就是教材或者教科书，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完成了。 对， 还有艾大爷跟我们说今年打算把微情绪心理学看完了、 哦、 可能就是自己比较感兴趣吧。 是 哦，我这发现大家这个答案还真的让我挺惊讶的，就都是一些 没有什么这种花花草草、 哎、 或者是这个描述心理情绪的这样一些东西， 可能平常都看完了吧、啊、就是这些比较硬的教材类的作品需要哎你一拖一年又拖一年。 对， 但也希望2018年大家都可以完成自己的 flag。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 早安音乐秀，我们精彩继续，来关注本时段的头条资讯。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电影《欧洲攻略》，这是香港导演马楚成继《东京攻略》《韩城攻略》之后执导的第三部攻略系列的作品。 嗯， 这一系列一直的男主角就是梁朝伟先生，所以会特别期待他将上演高难度的动作戏，继续续写攻略。 当然呢，这一次呢，行走在时尚尖端的吴亦凡也是应邀加盟哈。啊，他改变了之前的这种青春偶像的形象，这次扮起了酷冷范儿。作为一名黑客的高手呢，这两个人将在片中联手上演多段的精彩的动作戏。唐嫣和杜鹃扮演的女主角也为这部电影呢增添了不少情绪以及光鲜。这部影片呢预计在今年年底今年与观众来见面哈。 嗯，老想着是2017年，今年年底，2017年书没有看完，今年要坚持看完了。看看这个阵容哈，梁朝伟、吴亦凡、杜鹃和唐嫣，相信是值得期待的一部剧。 基本就是把所有的人都一网打尽了哈。 这部剧《欧洲攻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劲舞乐团带来的《我在欧洲打电话给你》。 还来不及放下心里，忘了在意你的虚。像我总是那样任性，你是睡着还是醒着？我只想听见你的声音。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Follow 这是贾老板 Justin Timberlake 的一首新歌，曲风新奇啊，特别是在最后的时候让我想起了《银翼杀手2046》当中的那个你知道就是新的机器人的形象， 是是是，感觉通关了是不是啊、 哎、 到最后终于见到了大 boss， 然后大 boss 跟你说哎，这关最后一点点要慢慢的过，这种感觉 确实跟他以前的歌的曲风都太不像了。 是， 不过这首歌呢我觉得应该配着 MV 去看，因为在最近发布的 MV 当中呢，贾老板也是自己化身成为乔布斯一般的人物，一边唱歌一边的发布产品、MV 当中还藏了很多的科技梗，比如说机器人被测试啊，被推搡然后依然是保持平衡等等，所以说如果你是科技粉或者是贾老板的铁杆粉丝的话一定要去看，而且结尾的时候他还给你备了一个小的惊喜。 是，这首歌曲呢就是一首很有科技感的歌曲，而且同时呢我觉得确实是把这种歌曲当中的意象感体现得非常明显，相对来说听起来呢好像就有点神秘，但是看起来估计就跟当时的场景就会结合的天衣无缝一点点啊。 新歌 Phipps，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个特别好玩的消息。英格兰公共卫生局有一项调查，他们说英格兰地区的儿童平均每天都要吃三份高热量的甜食，喝含糖的饮料，好幸福啊！你们的爸妈和老师都不管吗？ 儿童食用过量的甜食其实会导致肥胖，这大家都知道的啊。当然呢，也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所以呢，英格兰的公共卫生局也非常担心。他们会提醒这些家长应该严格的控制孩子吃甜食的数量，每天最好不要超过两份，每份呢不要超过100卡路里哈。 100卡路里真的没得吃，你随便几颗坚果就已经超过这个数值了。我觉得对于吃货来说吧，这些问题我们都知道，但是当体内的馋虫作祟的时候，你就自己会控制不住自己。所以如果想要保持健康还是要管住嘴迈开腿。 穿裙子的那些举哑铃的女鞋，中间的中线我都不用抬手直接闪团，轻薄的绕线和贫血的灵魂，贯彻博爱精神，打开世界无所不能。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 吃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 Everybody 认什么，前面那个好香哦。吃最苦的唐僧，吃最毒的懒人，不吃不可能，觉得他们会很像卖羊粉。Oh oh oh oh yeah， 饮食要均衡，我爱素也爱荤，有大筋好歹不分。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 等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每周末到傍晚 DJ 泽花陪我一起，老歌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栀子花百花瓣百褶裙柏油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5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 我是戴一。每天听歌、选歌、放歌、骑车、电话这样的一个循环，是工作当中的我一天里面最快乐的时光。过去的6年，谢谢你在午间选择了带你聆听。2018暂别聆听，只让我给你的下午时光一些意想不到的新的改变。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下午3点到4点，和你一起唱。 Just pop it in。 温暖的声音，经典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2018年每天0点，王平主持，《光阴的故事》。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订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在萨维街定制的手工西装。

这就是 Margarita， 它叫做 Margarita。我早就肯定我的身体被罪恶领入死亡里，可从来没有想过现在还能这样散发出芬芳气息。这根本还是一个浑浊的夜，一直还有期待，可这样一个骄傲自大的肢体怎么才能找到你？其实你一直就在这里，从来就没离开过我，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自己，我这就去拥抱你。它叫做 Margarita， 它叫做 Margarita。我叫他 Margarita， 他叫做 Margarita， 这就是 Margarita， 他叫做 Margarita。 我叫他 Margarita， 这就是 Margarita。在这里，从来就没离开过我，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自己，我这就去拥抱你。他叫做 Margarita， 我叫他 Margarita，这就是 Margarita， 它叫做 Margarita， 它叫做 Margarita， 它叫做 Margarita。 我叫它 Margarita， 这就是 Margarita。 来自海龟先生 Margarita， 7:35，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2018年我一定要看完的一本书，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案。东瑞跟我们说，2017年最后一天打开了一本《耶路撒冷30年》，现在正在读，希望寒假可以读完。不过前提是中间不再穿插其他书，这个毛病真的得改。 他这本书呢叫《耶路撒冷3000年》啊， 3000年，不好意思，看 错了。然后呢，这个实际上呢，我觉得，大家读书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跟这个看电视剧有点像，就是有的时候来回穿插。但实际上刚才的有些片段有可能就会被遗忘掉哈。 我会，就是我曾经有一次的时候，同时在读4本书，就随手捞起来一本，我都能差不多记得前言后语，但是这个结果就是说4本书看的进度都非常慢， 有点慢。 对，因为你每看到一本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忘记之前的，再要倒回去重新补一下。 而且我估计这个阅读的爽快感会被剥夺不少，因为本身你有的时候有情节有连贯性，有高潮嘛，或者有低谷，有推进等等等等哈。所以呢，我估计一本书直接一口气读下来的这种感觉是最好的哈。 Messi 说，单位总让买书，买了好几箱了，但是多年发展之后呢，我发现我从来没有拆过，我也没有看过哈。 对，你未拆我未读，这是一种自己描述自己的状况。没关系，可以等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再办一个早安音乐秀什么好书分享会啊的时候，把您那几箱都带来。 一飘飘好几箱哈，也不错哈。 对 ，Mr. 梁也跟我们说，今年准备看看余华的书，余华的哪本书呢？也可以来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 是，余华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了哈，有好多好经典的书，所以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具体想看哪一本书啊。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个 张然 说到呢，2018年想把去年买的如何理财的书看完，并且学会好好理财，不再像2017年不知道把钱都花哪儿去了哈。 学会理财，还有像刚刚有朋友说要学会这个情绪心理学， 对， 以及从业资格证的教材，发现大家基本上分为两部分，就是这种愉悦性阅读以及功利性阅读。 今天我觉得我们好像给出版社归了一个纳，好像跟我们去书店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一进去肯定是有这种专业书籍，有成功学书籍，也有一些心情的抚慰心灵的一些东西哈。 期待大家更多的答案，2018年你一定要看完的一本书是什么？发送书名加上原因以及你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最近呢这个电视剧的方面呢，在湖南卫视呢有一部新的电视剧《我的青春遇见你》是准备开播了。这部戏呢是改编自滕萧兰的小说《城里的月光》，描述的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变革的大背景下，平凡的小夫妻追求美好生活的动人故事，以及呢引出的一个三个家庭之间的复杂的纠葛哈。 我的青春遇见你，这是一部电视剧，其实描写青春的影视作品和歌曲都有很多。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杨丞琳的《青春住了谁》这首歌曲，他要回望自己的过往，想要跟过去的自己说一声谢谢。 雏鸟站在悬崖，将翅膀甩开，光沾着雾水，反射一些不安。有过手，有期待，累积几次挫败，勇气还在等待风吹来。曾经为了消失，曾为了爱整天傻笑发呆，想起来真奇怪，仿佛跟自己无关，天大地大的闹，一笑着明快。哦，爱是因为我存在，我们认真感慨，是因为青春住了谁，改变 这是来自杨丞琳的《青春住了谁》。今天早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2018年我一定要看完的一本书。 嗯， 说句心里话，昨天去偶遇了一下自己的偶像，因为卢昱昨天出新书了，就叫做《偶遇》，所以他说2018年最想看完的一本书就是昨天得到了卢昱亲笔签名的这一本《偶遇》。 然后呢，还给我们展示一下他和卢昱的这个签名的这个过程哈。 哎呀，小粉丝开心的嘞， 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个小粉丝的感觉。另外呢，东东呢说2017年上半年看完了半本《百年孤独》，2018年希望有时间把后半本看完。那你2017年应该是看了50年孤独，2018年准备再看50年是吧？ 可以这么解读吗？ 加起来是《百年孤独》。另外，我觉得非常符合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2017年你有什么书没有看完？但是《百年孤独》这种鸿篇巨制呢，2017年这一年估计也有可能是看不完的。如果按我们刚才说的看书速度的话，2018年希望你能够加速一点点哈。 但我觉得2018年你有必要把上半本再看一遍，因为这个故事吧，就是这本书线索非常多， 写的真的是百年的家庭的这种恩怨情仇。 对，你隔半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估计你连人名都有点对不上。我当时还专门画了一个人物谱系图，就怕自己看乱。 对，静宇女神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的时候是比较认真的啊，认真的做功课的啊。 还有小霞也跟我们说想要看《月亮与六便士》，也是一部经典。然后下一本就是《古诗三百首》，这两个哎，这个画风差有点大。 对，《月亮与六便士》呢，我那年好像是在来北京的路上看的，当时看得非常非常激动啊。但是《唐诗三百首》这两本书感觉真的是有点驸马牛不相及的感觉，说明呢这个阅读的数量是比较广的哈。 嗯，还有 Lotus Blue 也跟我们说2018年想要看完的一本书是《西藏生死书》，这是去年底休假的时候在客栈随便挑的一本，讲述的是生与死的哲学，教会我们如何去面对死亡，从而更明白生命的意义，利用有限的生命去更好的修行。其实觉得非常符合现在的这样一种状态。 是的，这些都是一些精神洗礼的一些相关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2018年你最想看的一本书，一定要看的一本书是什么？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的平台当中来告诉我们。 璀璨见证荣耀时刻， 1月27日，全球目光聚焦北京工人体育馆， 华语乐坛大咖齐聚。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嗨，我是何洁。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 Hello， 我是尚文杰。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 我们是 Lion 狮子合唱团。 锁定974北京音乐广播，就有机会获得入场门票。 京都燕子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一起听见全世界的流行。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Drop top pour, rolling on my wrist, diamonds up and down my chain. Cardi B, Jay, Stunner, can't tell me nothing. Bossed up and I changed the game. This baby is my big bronze boogie, got all them girls shook. My big fat ass got all them boys cooked. Run from dollar bills and I be popping rubber bands. Bruno Sands, tell me while I do my money dance like, flexing on the gram like, hit that little drum. Finance 来自 Bruno Mars 和 Cardi B， 这是一首说唱新人和一个老炮的合作哈、 嗯。 但你会发现说 Bruno 还是必须保持了他一贯的这种水准， 是 比较偏爱的怀旧曲风。再对比一下上一时段我们给大家送出的 Justin Timberlake， 就典型处于玩脱了的类型。 原来你今天是过来黑这个 Justin Timberlake？ 没有，这首歌其实真的是配 MV 比较好看。如果纯在电台听的话，你会有点不知所云，不知道他大概想要讲什么。 对，所以我刚才我跟这个静瑜说，这首歌曲感觉像是一首电乐哈。 对、 啊，但是我觉得 Bruno Mars 这首歌曲还是非常一贯的保持它的水准，而且呢比较复古，有点 funky 这种节奏的感觉哈， 嗯， 还挺好听的。好了，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听一下这首 Finance、啊、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这个2018年我最想读到的一本书，差点说2017年， 2018年了，17年没有读完，在2018年接着读。 嗯， You Know Piggy 他跟我们说想要看皮囊，这是17年底入手的，刚看了封皮就到18年了，这也真的不赖你啊。 对，皮囊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啊，一定要好好看， 今年一定要看完。还有刚刚 Lotus Blue 也跟我们投诉，你知道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2018年1月8号、 嗯、 你知道有多特殊吗？ 怎么特殊？ 微信跳一跳，昨天晚上排名清空了，今天是重新的排名。他说他要投诉一下、 嗯、 因为听我们节目之前被带入坑了，我们说这个微信小程序当中有微信跳一跳，然后就停不下来了。 对， 这不仅你停不下来，我也停不下来啊。 是，那天是不好意思，那天是我跟大家来带了一句啊， 对，你入坑了已经， 我已经入坑了。然后呢，这个其他的人呢，我来看看，就是 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发送一下自己的答案哈。2018年想要看到的一本书，必须要看完的一本书，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OK，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电视剧版的《芳华》呢，预计今年3月份开拍。我们知道电影的《芳华》今年是得到了大火的这样一种印象， 对。 但是电视剧版本的《芳华》马上要开始这个播出了，仍然由原著的小说作者严歌苓来担任编剧，而导演严建刚呢，曾经指导过《赵氏孤儿案》《于无声处》等多部优秀的电影。 嗯，除了这个电视剧《芳华》之外呢，还想要跟大家关注一个新的电影，就是顾长卫导演的《遇见你真好》。这部电影呢，也是改编自青年作家孔融的原创小说，表达了当下的年轻人对于遇见的憧憬，对于爱情的憧憬，对于青春的回忆。提到遇见，那接下来这首歌就送给大家吧，来自孙燕姿的《遇见》。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这爱的号码牌。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

着错误的结果，没人说对不起。爱偶尔会淘气的想选择题，走过来扰乱你，调皮的撩拨你心底的情绪，再抬头看着你，答案就在那里。 8:05，这里是 FM 974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这首歌是来自大长腿莫文蔚，他要给大家出一道选择题了。 嗯， 选择题是这首歌的名字，当然现在有一个选择题摆在你的面前哈。如果呢，五月天跟周杰伦同时开演唱会，你要去看谁的？ 我看 好得罪，你就直接说 吧。不好意思啊， 这么得罪大家，我会因为这两个我都非常 喜欢， 所以我会稍微犹豫跟纠结一下。 嗯， 对，但是在昨天晚上，你知道。太厉害了，这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五月天跟周杰伦一起在五月天的人生无限公司的台北最终场一起登台了，两个人就串场演唱了一段歌曲。 是，你像有的这个粉丝就说这个超级开心啊，同台了周五组合， 周五组合周杰伦五月天是吗？ 是，今天是周一哎。 对， 周五组合说出来好像感觉有点奇怪，而且我觉得周五组合忽然感觉把周杰伦和五月天的这种名头都感觉削弱了不少哈。 听到周杰伦加五月天，特别想要知道现场的效果是怎么样的，我们就带大家进入今天的早安 DJ 在线。 精彩的演出实况，热门的 Live House， 小众的文艺目的地，我们带你通通去体验。嘿，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早安 DJ 在线。 不是真正的 这是来自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每次听到这首歌会全场大合唱。正当粉丝想要大合唱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有另外的一个人声音出现了。 歌都起来了， 完全听不到就是在唱什么。 是，但是我忽然就感觉到这个节奏一变，周杰伦一出来的时候，鸡皮疙瘩要起一身的感觉。 对，而且这两首歌他们俩如果不混着唱的话，你没发现说这么和谐？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加上听见下雨的声音，而且当周杰伦真的出现在舞台上，跟五月天同台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自己的两个偶像同台，一场演唱会听到两种声音，赚到的感觉。 哇，一起河边会有这么美好的效果哈、啊！怪不得你看有粉丝说，周杰伦加五月天，地表人生最强无限公司，想在这个公司加班加到死。 行，加一加我一个好吗？ 是哈、 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五月天，《天使》。 你就是我的天使，保护着我的天使，从此我再没有忧伤。飞过人间。

他说因为看了电影，所以对于青春和人性的主题感触颇深。 嗯， 虽然是父母那个年代的故事，但是仿佛自己深入其境一样。 嗯，今年一定要把这本书读完啊，而且要读好。李子说2018年想看完的书是《大江东去》，2017年底入手呢，一直就忙着只看了第几页。2018年呢一定要看完，而且前几天呢刚刚看完了《革命时期的爱情》，大家好像对这个 题材比较喜欢 一点哈。 还有《风中奇缘》跟我们说，2018年一定要看完一本书，我想看《满城尽带黄金甲》。 嗯， 想想2017年这么不爱读书的我，还真看了几本书，《唐朝那些事儿》《狼图腾》啊， 嗯， 看得自己都想养只小狼了。 这好像也算是一种文化当中的一种怀旧的情愫 啊。是，就看书给我们打开了另外的一个世界一样。 是。 要告诉大家的是，一年一度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又将如期而至了。 嗯， 2018年的北京图书订货会确定将于1月11号到13号，也就是本周，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举办。本届订货会共设置销售展位2434个，规模非常大。订货会期间呢，还有50人以上的文化活动，180多场。 嗯，这次订货会呢，还设立了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新华书店以及中关村图书大厦等16家实体书店作为分会场，一起来参加图书销售，以方便读者。如果你找不到什么想看的书，去那边转一转，再来确定一下2018年想读哪本，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哈。 北京图书订货会，一起跟着 JJ 去会读书。 灯不能熄灭，熬过今夜，只能从书中逃回到这个世界。这个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好歹爱我的爸，爱我的妈，说了那么多你能明白吗？不是要反抗，只是要你看我不满的地方。读读读读读到书想读好想哭，啪啪啪啪啪，老师背书好白痴，你这回说你要抵御我就快要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好歹爱我的爸，爱我的妈，说了那么多，你没明白吗？不是要反抗，只是要你看我不满的地方。读读读读读到书想读，好想哭，啪啪啪啪啪，老师背书好白痴，你只会说你要抵御我，就快要。 登机了， 那怎么办？我还没来得及在机场环球蓝联柜台退税呢。 回国也能退，中国银行联合环球蓝联推出了退税通服务。 是吗？ 在境外有环球蓝联标志的商店消费后，填写退税单，海关加盖图章，携带相关材料，回国到中国银行指定网点就可以退税了。 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各营业网点或95566。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早安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John Legend 提到这个名字，很多人都会啊，这是我偶像啊。 嗯， 时隔八年，他将举办演唱会，而且这次会来到中国。3月8号在上海举办时隔八年的中国巡回演唱会。 是，当然呢 ，John Legend 是美国的歌手以及音乐制作人，更是一位钢琴家。歌唱生涯当中呢，获得过一座艾美、一座奥斯卡以及十座格莱美哈。你要知道，这个之前呢。去年大的那个爱乐之城 La La Land， 对 La La Land 其实也是邀请他参与并且演唱他们的插曲 Star of Fire。 嗯，以及大家更为熟悉的可能就是接下来的这首吧，迪士尼真人版电影美女与野兽邀请他演唱了 Beauty and the Beast。 Tell us all this time as it can be, barely even friends, then somebody bends unexpectedly. Just a little change, small to say the least.Just a snake, ever a surprise, ever as before, and ever just that sure, as the sun will rise. Oh, oh, 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璀璨见证荣耀时刻。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一线进城方向压力突出，万泉河路北向南方向的进城方向也是车行缓慢路段。此外，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大山子路段进京方向车多，出京方向天竺到航站楼车多。以上，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喔喔喔，早起的大公鸡， 喵喵喵，陪睡懒觉的猫咪， 嗡嗡嗡，勤劳的小蜜蜂， 他们快乐的生命着。

尔先生以及 Macy Gray 带来的《让你赢》。我一开始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还没有反应过来，后来才发现这不就是 Macy Gray 那首《Let You Win》是吧？ 对，所以就是直接自己接的切换一下，但不是两个人一起在录音棚当中完成的。但这个改编确实还挺有新意，而且很好听。 而且我觉得其实两个人加在一起有一种非常琴瑟和谐、一种奇妙的一种化学反应。就是现在我觉得这种电音的这种转换的技术，其实完全可以让两个人不在一个时空当中，重新来编曲组合以后，也会有这种效果，有点像 Justin Timberlake 给 Michael Jackson 的那首改编的作品哈。 嗯，所以两首歌曲其实接到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他们能接在一起，但接在一起就是很棒。 对， 比如说刚刚那个周五组合， 那周五组合是吧？ 对，五月天跟周杰伦哈，昨天晚上是在五月天的这个演唱会台北最终场上，合唱了《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加上《听见下雨的声音》这两首歌，他们俩不混着唱，你永远不觉得说，哎，原来有这样琴瑟和鸣的感觉。 对，而且就是在高潮的时候，一定要这个稍微接一下那首歌曲的高潮，两个高潮叠加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感觉是非常棒的哈。 嗯，在这首《让你赢》之后，要跟大家推荐一首新歌，这是去年底上线的彭佳慧的新专辑《我想念我自己》。虽然是去年上线，但其实也就是仅仅过了几天而已，是12月30号上线的。 是， 这是彭佳慧送给乐迷的关于幸福的美好真言。他把这首歌呢定位为成人级的歌曲，因为他说这首歌主要是唱给那些已经结婚了好几年的太太们，或许是面对另外一半的不适仍然甘心为爱委曲求全的这些男男女女们。 是有点呼应主题了啊，在完美当中呢，因为那点不完美才完整了这份美。彭佳慧的歌曲我觉得一直都是这个路数。 嗯，彭佳慧也在拿到了金曲歌后之后交出了自己另一份的答卷，我想念我自己。 岁月无声无息推我们前进，幸福不知不觉被现实碾平。夜底下皮肤里失去防备的不专心，是否不够满足我也将回忆走完红毯后才动身，我不能旅行镜子前有多久没有好好看今天多美丽，是谁说女人要奉献一切才可以用光了力气，却忘记照顾自己。什么让我勇敢回头看失去？我除了很爱你，我也想。我不够满足，我也常怀疑。走完红毯后，才懂生活不能旅行。镜子前，有多久没有好好看？今天多美丽。是谁说女人要奉献一切？用光了力气，却忘记照顾自己。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Light 'em up, tell me where you are, tell me where you are. The summer nights, some bright lights and the shooting stars, they break my heart. I'm calling you now, but you're not picking up. Shadows so close, if you're still in love, then let a mess, baby, in the dark. Show me where you are. Lord, how much you wish you could be. And we cry but never said we're sorry. Stop saying you love me. You're calling me now, but I can't pick up. The shadow's too close and I'm still in love. The summer's over now, but somehow it still breaks my heart. We could have had to stop. Oh, I'm missing when you sing the day. When I see you on my streets, oh, tell me there's a river up this road. So far. So far. Oh. So, so far away. So far away. Oh, love, how I miss you every single day when see you on those streets. Oh, love, gotta miss you every single day when you're so far away. So Far Away， 这是来自全球百大 DJ Martin Garrix 的新歌，也是跟 David Guetta 还有 James Corden 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曲在中间加入了很多电音的节奏，然后你会听起来觉得特别的新潮，但是又有一点复古的感觉在， 有点带感哈。而且这两年的这种 EDM 的这种节奏和方式呢，其实是很多这个音乐人呢所追求的一种模式啊。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大家可以有点创新，比如说刚才那段出来时就不是一开始就开始给你加电，而中间以后再开始过电哈，这种感觉可能跟一开始全程都是这种不带电的感觉，我觉得是有点不一样的。 今天咱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2018年我一定要看完的一本书。桑跟我们说想要看完《人人都是产品经理》，这应该是跟自己的工作相关的一本书。 他说没看完，关键你来了句没看完，那今天一定要看完，好不好？另外呢，乌龟善良说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还有他的一整套书籍，去年是在中旬买的。但是作为一个唯物主义思想已经根深蒂固的人，真的很难接受他的唯心主义的那一套啊。我觉得叔本华还是蛮经典的， 可以博采众长。 对对对对对，希望今年能够抛弃这些门户偏见，全部坚持读完。 其实今天看了很多大家的答案哈，但最后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你2018年一定要看完哪本书？ 我 们在2018年结尾就再给你盘点一下，看到底有没有自己立的 flag 有没有看完？ 是是是，我今年要看完的一本书就是《人类简史》 啊， 这本书其实已经前年已经出了，但是我一直是断断续没有看完，我真的是两年看了一半哈。 你知道，就是一直放在床头，但是永远晚上只会翻个一两页，甚至有的时候都不会翻开的书。我是在床头已经放了很久的一本是倪萍的《姥姥语录》 啊， 对，但那本书真的就是你随时捞起来都可以接着往下看，所以你也不着急的把它慢慢去看完。 你这本书很适合就好几年慢慢看 啊，对对对， 就是每年翻睡前之后看完也特别暖心，然后就睡去了，对吧？挺好的，我觉得。 2018年。必须要看完的一本书，也希望大家这一年当中都有好书籍和好的音乐相伴。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朴树的达尼亚，在这之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本周呢京城将迎来大风和天寒的三九天，昨天夜间呢一股新的冷空